该如何存在。 温感他那刺耳的泪珠，安抚他那孤独的心，女儿的温暖，纯洁的吻，愿他万年的欢喜。女儿的温暖，纯洁的吻，愿他万年的欢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寻奇，我国自一月起，为配合新推出的环境政策，拒收大部分外国纸类和塑料垃圾，现美国废物回收厂垃圾约900吨。据统计，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分别达到75.1万件和21.1万件，商标注册申请量达到358.6万件，新受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10个。北京顺义全区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给予区级补贴，燃油汽车置换为新能源车的车主可获得最高57.5%。北京海淀工商分局开展企业档案容易查服务，并推出人脸识别智能取号自助填表系统。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7月18号开幕，除成龙外，本届开幕式演唱会的表演嘉宾还有周华健和孙楠、常石磊等实力唱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 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想迎接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味。 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的可以挥霍的

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唱的何止是李宗盛自己呢，更是芸芸众生。相信经历过人生种种之后的你，终于听懂了，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离开了不遗憾，留下了要珍惜，愿我们都能守住眼前人。 小巷看见天堂，突然间我变成最快乐的人，是因为你就在我的身旁。早知道烦恼那么容易对抗，我就听你的话早一点出发，这卷笔吧一定要转到现象，伟大的爱情片不退时光，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独家拥抱你拥抱着我，我不想回家，快乐你快乐的我，就算酒量太差先干掉这杯吧，星星围绕你围绕着我，像热情散发拥抱你拥抱着我，我跳出恰恰，快乐你快乐的我，乐队再等一下，再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辜负了大家。 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 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你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立秋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六八八。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的是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开润姐，都说怀孕吃燕窝对孕妇和宝宝好，但不知道买什么燕窝靠谱。 推荐你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等于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就收到了。 哇，这个量够足还新鲜，我这就去下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 你会看到朋友圈里又有人转谁家拆迁分得了2000万，谁一个月的理财收益比普通人一年的工资都多。而想想自己，我居在城市边缘，还在算计着晚饭吃什么比较省钱，也许你会委屈的想哭。即使这样，请你仍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即使生活艰难，即使暂时站在最黑暗的角落，但心中依旧渴望光明。新店九六九，我是英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拼命赚钱，再咬着牙度过年轻时这段艰难没钱的日子。 Get down on the g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姑娘眯眯眼，靠近点我就红了脸，赶上这条电灯，这里出现太阳。 天有多烈，心就多甜。张开了双眉头，盯着蓝天，你的微笑，我的最爱。 哎呦，我的天，太阳快融化我的脸，给我一瞬间，让我哭到那天地间。 我好好 多想你一遍，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 事情有多惨，爱就多惨烈，给你我灵魂换一个誓言。 哎呦，我的天，傻不拉几，你心甘情愿，笑笑爱一天，就够我可是一百年。谁模糊我的视线，一个小针灸我心田。 Get down on the g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著名考研导师张雪峰， 我说教育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你怎么上这个大学比你上什么大学其实要更重要，但是我所说的这一切它都是后话，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得解决你的温饱，你首先得找到一个工作能养活你自己，然后你再说其他的那些东西。尤其是在考研当中，你只有目标明确，你将来到底想当个大学老师，你还是想怎么样，你明确了目标以后，你才能迎来人生自己的辉煌。 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长李强， 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总是呢给学生提出些希望，学生呢其实呢无论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就是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很重要，自己为什么要学。 著名演员陈坤， 事情都没办法具象化，这个不具象不表示着不存在，就好像拿电视机的遥控器遥控电视机一样，中间那条线你看不见的，但是它存在。正能量是你要相信它，并且通过你的方法让自己找到。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李科。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表示，目前正在筹备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往后这五年内不会退休。近日，王石个人手机摄影作品《窗外》系列个展在深圳中心书城开幕，展出所有作品均来自王石从2011年至今的微信朋友圈，仿佛一部跨越八年的文图日记，让参观者能够通过作者的视角感受到他的生命体悟。京东自主研发的第一架重型无人机日前在西安下线，最大载重5吨，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全天候全自主飞行，载重40吨的超重型无人机也正式立项。刘强东表示，虽然这些技术研发投入巨大，但是他坚信可以改变全球物流业，同时为行业创造巨大价值。

法国巴黎从九月开始，各大市政公共机构，比如学校、养老院、体育场和博物馆等，将逐渐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据悉，在被困泰国洞穴的少年足球队全部获救后的几天内，已经有两家好莱坞制片公司打算拍摄这一营救事件。北京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延长对外服务办公时间，工作日办公时间由原来早9点到晚5点半调整到早8点到晚6点半。北京市开展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专项督查，督查内容包括普通中小学是否存在提前组织招生、是否存在擅自调整招生计划等12项内容。演员陈坤将为动画《全职高手》担任总监制。陈坤通过 VCR 的形式坦言，希望能够做出一部值得回味的国漫精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变得很稀薄，忙着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会疼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这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爱人太多，爱会走火出没，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这街道这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味道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是那么空，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Alone 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在爱。

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琪，来自辛晓琪《领悟》。李宗盛花了2年时间给辛晓琪写了这首《领悟》。最初李宗盛对他说，抱歉，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而辛晓琪哼完简谱后表示，没关系，我唱好就行。他们没有想到《领悟》专辑发行后大卖，同名主打歌《领悟》曾一度霸居整个流行音乐榜榜首。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当你对这件事看淡，不抱很大的希望，它往往会给你一个小惊喜。 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第几个一百天 的分。

我们努力赚钱是希望喜欢的物件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收入囊中，不是攒好几个月的钱，不是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买回来了这阵子就吃不饱饭，而是大大方方的完完全全的以自己的收入水平拿下它。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追逐且克制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心。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李娜。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不管你将来是想当律师、医生，还是幼儿园老师，其实只要你们可以坚定自己的目标，当然过程会很艰辛，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说是不顺，但是请大家怎么说呢？为了自己的梦想，一定要坚持下去。要相信你们自己可以做到你们心目中的自己，或者说是做到更好。所以在这儿也预祝大家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让我们的以后会更美好。 TCL 集团董事长 CEO 李东升， 你这一个产业是不是有生命力？因为有的话，那你在这个产业如果能做到最好，你就一定能生存和发展，是吧？要死别人先死掉了，先淘汰掉别人，是吧？你如果能够做到是最优的，那你就能够有发展。 著名企业家侯为贵， 企业家精神我相信应该有一种不断的变革，能够 抓住了各个时期啊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机会，在这个企业内部的执行力方面能够实现啊这样一些战略。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涛，来关注今天内容。1912年7月16号，中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同盟会意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1916年7月16号，乳酸菌之父梅契尼科夫逝世。1935年7月16号，中国电影业奠基者之一郑正秋逝世。1940年7月16号，不列颠空战开始。不列颠空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至1941年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的大规模空战，而这次战争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空战。1945年7月16号，美国成功试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1969年7月16号，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1979年7月16号，萨达姆就任伊拉克总统。1999年7月16号，肯尼迪去世。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是新涛，我们下期再见。 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